好说，恰好你也有一点点好奇，没如果没好奇才是故事的结局。

的蜜蜂般脸，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加一点清淡一点，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亲爱的不要太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应该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欺负我的无邪。 And the buzz around town is you creep around so.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 你不对。 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能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身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身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叫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全世界，全世界倾听你，一朵一朵，一袖一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身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身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的狂变成最爱的人们，别再为爱犯了罪。顺着地平线，我只能往前，飞过未经时间，也飞过从前，从此不再停歇，只是爱又有什么罪。

fancy cake. I buy you cookies on the grocery list. But the sweetest kind of treat is your sugar lips. Oh, sugar lips, ice cream is your Sunday kind of trip. I'm comfy. 给明天更